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一个星期以来巴黎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啊，也是比较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啊。 然后以后可能每周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盘点，说一说这一周巴黎这边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然后说一说我们具体的感受啊，当然也给大家制造一些新鲜的话题吧。 我觉得如果说这一周的话，关键词就这几个了哈。一个是5月11号要解封，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巴黎的地铁可能还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毕竟密度太大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罩什么时候能够买得到哈，应该是这一星期大家就是聊的比较集中的这几个话题。我先说一下哈，因为这个5月11号的这个解封之后的政策是一直在法国的民众也好政客也好之间，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焦灼的一个话题哈，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对，我今天刚刚还看到，就是因为也有法国邻居嘛，周边一些国家比如像西班牙，像德国，包括像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哈，已经先于法国已经逐步的解封了，当然是有条件的。不过呢解封以后就存在一个这种病例迅速反弹的问题，然后他们现在也在想说是不是要喝 confinement 啊，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么用啊，就是又重新那个重新 因为 就是隔离，重新开始隔离。 因为隔离这个事情啊，法国已经发现了，就是法国人已经发明了不同的词汇，比如说 déconfinement， 如果您在第四连找是找不到这个词的，只有 confinement， 因为还有解封，所以 déconfinement 就诞生了。然后呢之后还有这个喝公费的猫，就是重新再一次这个隔离，反正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吧。说一说当时是菲利普总理，他是这个宣布5月11号这个隔离政策的时候呢，是和另外6个部长一起来进行这个逐个的上台来讲解。 周四的下午，前天下午。 我觉得其实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么几个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即便是解除隔离，5月11号解除隔离了，但是呢，第一个星期，也就是从5月11号开始的这第一个星期，100%是必须在家进行远程办公的。那之后再下一个星期呢，是90%，之后80%，然后再看情况。所以呢，从办公的这个方式上来说呢，可能一开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哈。 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学校也是这样的，就是也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俗话说的，你要封闭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比你解除这个封锁还要更加容易一些，解除封锁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你要担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个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你不知道它在哪儿，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那面对这样一个敌人的时候，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所以你可能很多时候的政策上就会有所顾虑。 跟梅朗松说的哈，就是隔离起来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容易一点的这个决定。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个国家在5月11号之后会分为两个区域，绿区和红区，也就是绿区呢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些，不是完全都就是放开哈。那红区肯定是受到更多的限制，毫无疑问巴黎肯定是在红区当中的，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其实这里面我有一些没有太看明白哈，他说的是比如在红区里面，他说初中和公园还有花园是可以放开的，就我这里还不太明白他说的是这个 花园 丹和 Park 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但是反正是 他说可以开放吗？ 是不可以开放的。 对呀，不可以开放。 花园和公园，公园花园，好吧，我是傻傻分不清楚。总之就是这种休闲的地方呢，肯定人员聚集比较密集，但就是不会开放。另外呢，还有一件大事儿啊，为什么说大事儿呢？就是在隔离期间呢，大家一直都没法剪头发。那 看看我，两鬓斑白。 5月11号之后，哦，你是要去染头发是吗？金发了。 但我看就是今天我刚刚就是做这个录像之前，因为现在大概下午巴黎时间2:45嘛，我看就我们家楼下对过，那个咖啡不是咖啡店，就是那个发廊已经开门了，可能在为下周一再做着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不好的消息是因为他那儿实在太贵了，剪一个脑袋大概35欧。 35欧和人民币大概是快300块钱吧， 小300块钱， 35欧， 差不多， 对，差不多300块钱吧， 差不多，差不多，嗯，当然了，这个价格是一个方面哈，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嗯， 就是你可能剪不上这个头发。因为呢，据我所知哈，就我平时上课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到，就是他熟悉的那几家发廊，如果你现在预约的话，基本上要到6月中旬到6月底就排满了。 哦，对，得用预约制。 对，得用预约制。所以一个是他没法像隔离之前一样接待那么多的顾客，再有一个就是确实是人太多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前一段时间，伊佛普这个数据调查公司啊，他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在隔离期间，法国人，所有的法国人都会遭遇到一件事情，有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啊，是很多人都遭遇了第一次自己剪头发，因为实在是太长时间， 这是我的杰作，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义务帮我剪的头发啊，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 所以国内有朋友看到他脑袋以后，说让我应该赶紧去开一个店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潜质啊。 我觉得至少 还有，除了 Jeff 以外，还没有其他的小白鼠想来被我做实验。 大家可以来预约哈，联系巴黎 需要有 就可以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可能除了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解封之后的政策之外，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地铁。地铁真的是就是生活当中无法绕开的一个必需品。地铁以就是对于巴黎来说的话，地铁也是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嗯， 比如说5月11号之后，虽然你可以坐地铁了，但是有两个时段你是不可以，就高峰时段。他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早上5点半到10点半这段时间是早高峰，不可以随意乘坐地铁。还有就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7点半，那这段时间呢也是属于晚高峰，也是不可以随意乘坐地铁的。如果你要乘坐地铁的话，是需要有你的这个单位进行给你背书， 证明， 还是要开证明。另外呢，就是 所以我觉得下周一可能没有那么多上班族，即便你真的是必须得要去单位工作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上班族会在下周一真的要去到单位，因为拿这个证明本身就很复杂，它可能是按周为单位来开，所以那可能周一大部分人会不会就要错开这个高峰，高峰时段反而没有那么多人，非高峰时段也许地铁会非常的拥挤，因为周二或者说接下来的礼拜要去工作的人可能会在这个非高峰时段他们还是要去到单位去找他的老板拿这样一纸证明，所以可能也会很尴尬。 对，另外大家也会比原来更小心了哈，因为都知道地铁的这个人员密度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可能也会尽量避免乘坐地铁吧。但是这个地铁的这个使用方式啊，现在有一个严格的控制，就是它比如说就像刚才义务说到的，如果你要乘坐地铁的话，在高峰时段是需要有证明的，那如果不管是什么时候乘坐地铁都要戴口罩，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的话，罚款也是挺狠的，135欧，你想想。另外呢， 原来是隔离随便出门的话罚135欧，现在是胡乱坐地铁罚135欧。但是我也看到，就是因为可能跟其他的所谓的国际化的大都市不太一样，巴黎真的巴掌大一点，真的很小很小很小很小，所以你去大部分地方，我觉得在生活里头如果不是那么的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溜达着去。你像去年没有地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罢工啊游行，没有地铁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工作也就是走过去啊，或者说你骑自行车过去啊，或者说你骑脚踏车过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可能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智慧和办法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在去年年底罢工的那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地铁的那段时间里面啊，几乎是完全没有地铁那段时间里，很多人就是没办法，那又得上班，所以就开车出行。那段时间巴黎的交通真的是路面交通非常的夸张。那这一次呢，巴黎市长他也是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警，告诉大家是第一是尽量减少出行啊，不必要的出行不要出去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您可以选择步行，像刚才义务说的，锻炼一下身体。再有呢，就是我们巴黎啊，他也说了，他说我们巴黎呢这段时间也是在这个抓紧来规划我们的这个道路，已经建成了50公里长的这个自行车道啊。如果大家这个家里有自行车的话，可以既锻炼身体又保证出行的效率啊，这也是一举两得的一个事情嘛。然后另外 相对长的时间里头，我觉得可能人们的生活 没有办法再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状态了，所以可能很多习惯会逐渐逐渐在，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迫选择的也好，都会在新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重新去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尽管很无奈。 比如说昨天上课的时候说到口罩这个话题哈， 嗯， 我的这个同学就问我说 Jeff， 我听说你们就是在亚洲的很多国家是有戴口罩的习惯甚至是文化的哈，说你们可以买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口罩，平时就可以买得到，比如防花粉的、防雾霾的。我说是，我说我们习惯于戴口罩，就像Eve在他的这个公号里边也说过哈， 嗯，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的大家的习惯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了， 嗯， 所以他们也说说亚洲其实是有口罩文化的，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真的不太习惯于平时出门戴口罩，但也是没办法，那你必须得习惯，对吧？所以说到口罩这个话题，最近大家也是就是比较恐慌，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不是说你想不戴就不戴，你想戴就戴，而是说你不戴要罚款，而想戴呢又不太好买， 对， 陷入这样的一种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我也注意到，比如在这 YouTube 上，如果你搜这个 Fabrique and Mask， 结果是非常非常多的，随便一条这个视频点开， 嗯，就是，自己做口罩， 对，自己做口罩哈，你随便点开一个视频，大概都有400多万的这种点击量。我看了一下，很多人就为了避免罚款，他就比如说用袜子来做口罩哈， 嗯， 三下五除二随便那么一剪戴在嘴上，好像就是一个口罩，尽管它可能对于防这个飞沫的影响并不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至少可以避免他在乘坐地铁的时候交这135欧的罚款。 对，我觉得是就是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在法国这边的媒体上还是在公众的舆论里头可能也不怎么讨论了， 嗯， 一开始反倒是没有口罩的时候大家讨论得很认真，说知道，啊，分口罩不同的级别，比如说 FFP2 相当于国内的 N95 或者 KN95， 对对， 然后这个能防 95% 的这种病毒，然后在退而求其次的话，医用外科口罩，啊，它可能会防 60% 到 70% 的病毒，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可能就包括那种可反复使用的呀，可以清洗的这种口罩啊，它对于病毒的防护的效果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反倒是在要推出不推出口罩的时候，这边媒体啊包括社会舆论啊大家都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反倒是到现在真的要开始戴口罩要开始执行了以后，这个话题又销声匿迹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口罩本身是用来保护大家不被病毒侵害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口罩本身起不到这个应有的保护效果，我觉得那你即便是全民都戴上了口罩，也只是做到了这样一个形式感的戴口罩，你也没有办法去阻止病毒为什么会依然在肆虐，依然在传播，你依然会被感染，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退而求其次就是说，就像 Jeff 刚才说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对，那你可能用一个围巾糊上脸那也比裸奔要强， 对，这也 是你 法国媒体之前他反复强调的嘛，他说有总比没有强吧， 但是你糊上脸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自欺欺人呢？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也是有点看不懂。 好吧，说到口罩这个话题总觉得特别的沉重啊， 嗯，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5月11号还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又觉得好像隔离的时间结束了，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比如说比如像我吧，5月11号其实我最想去的就是到中超补一补货，把家里的这些调料啊，就只有中国超市能买到的调料啊，还有蔬菜呀，啊，都补一补。所以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同时呢避免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乘坐地铁。这是目前5月11号之后可能对于巴黎人或者在巴黎生活的人来说比较重要的一条这个生活提示了。 对，的确像 Jeff 刚才说的，就是谈到口罩的话题，尽管一个小小的口罩哈，原来可能很不起眼，我记得我最多买口罩的地方是日本，可能每次去日本的话都会去逛一逛他的药妆店，因为的确也很好买，会买一堆口罩等等这些，甚至会追求这个口罩的，就除了它的使用价值以外，实用性以外， 外观 会觉得， 嗯， 啊，这个会很好看啊，这个戴起来会不会显得更帅一些，然后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在这边觉得这样一个太稀松平常，或者说没有人去关注到的这么小的一个点，现在都能变成一个全民讨论的话题。的确，这个病毒对真的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对周遭的这种看法，所以有时候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是一个头。 好了，放轻松了，一说这个就非常沉重严肃。 对，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落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病毒。那这一周其实法国人更多的讨论的是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在我们的公号里头也呈现了一个冰山一角吧，就是至少是在去年的12月27号的时候啊，法国这边就出现了所谓的现在认可的第一例最早的病毒，最早的这个受到受到病毒影响的这个人，他在大概也是在 Saint-Saint-Denis， 大概是在巴黎北边的北郊的位置啊，这其实是跟就是现在我们已知的疫情最严重的这个区域是吻合的，出现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鱼贩啊，然后但是他是在那个前后都没有跟中国人接触，没有与中国的任何联系，然后也没有出国的记录啊。他上一次在那个之前上一次出国的记录可能要追溯到大概7月份，因为他是非洲裔的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可能就是回了他老家，所以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病毒的来源究竟从哪儿开始的，那他是不是法国的第一例，其实现在都不知道。然后随着这个事情的不断的发酵，然后就有医生有研究的人员表示，他们要把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期间的大概2000例肺炎有关的这个病例重新这个样本重新拿出来做检测，然后来判断这个疫情在法国本土流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目前可知的最早的官方认可的这个记录是今年的1月24号啊，并且最初的三个记录可能都是跟从中国旅行或者说甚至是从武汉旅行回来的这个病例有关。那现在已经有了12月27号在法国本土发现的病例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法国最早的病例其实还不知道啊。但是我是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尽管人们我刚才讲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但是法国人这边的态度是我们还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发现这个敌人，去发现最早的病例到底是什么，因为你早一天认清他认识他，你可能早一天能够控制住他，让大家早一天能够回复到一个生活的日常中来。 好吧，那就这样了。如果有大家想感兴趣想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法国的第一例病例的这个调查追踪情况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巴黎傻娃，几个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在哔哩哔哩上搜索巴黎傻娃也同样可以联系到我们，另外呢就是 YouTube， 如果您可以用 YouTube 的话还有 Spotify 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另外呢特别要推荐的是我们的音频节目会同步上线到Podcast 上，叫 Podcast 就是你在苹果的这个手机上会有这个插件，直接搜索巴黎傻娃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